心知科学。人人都讲培训，唔通人人都识培训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配合专家实战经验，企业大学堂陪你一起终身学习。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陈晴辉，企业培训总监赖以云。 Hello， 大家好，咁啊又到星期六嘅下昼嘅心知科学，咁啊见到我哋三个咧，就系、今日就系企业大学堂嘅讲咧，即系点样学嘢，尤其喺企业里边啦。咁啊介绍下自己先，咁我就系 Mills 啊，中文名叫黄仲远，咁我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好，大家好，咁我系Fiona 赖以云，咁啊我系一位企业嘅培训总监啦。同時咧，都係一個註冊嘅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嚟嘅。 哇！突然間多咗， 恭喜曬我， 多謝你咯。 其實咧，喺度講少少啦，即係Fiona其實係一個老牌嘅心理學人嚟嘅。個關鍵係老牌啊， 但係好年輕嘅，好嘅。 即係話咧，佢其實咧就已經好耐冇 資深嘅，好資深嘅。 但係啲人就懶啦，咁啊，依家先申請咁解嘅啫。 係咪多謝你爺？唔係，鼓勵咯。 咁咧就終於都你見咧做咗幾集啦，由呢、這個 唔知幾集噶啦，已經有六集啦， 都知係啊，佢做到即係做咗心理學家， 即係坐堂啦，已經去到 幾犀利啊！呢、這個節目真係咁情況。好嗱，就係、咁 好，好啦，咁我都 update 啦，我都係一個特約啦，最新啊特約嘅心理學家啦，咁亦都係註冊工業合組啲心理學家啦，我叫 Chris。中文名叫陳晴輝啊！ 喂，係、okay? 啊，原來都唔記得咗講。我想知上集係未講 嘅。係啊，上集未講嘅，上集已經攞咗 啦。少嘢喎，你兩個 title 喎，因為阿 Chris 咧就啱啱喺英國咧就做咗， 已經獲批啦， 係批咗咧做一個 charter psychologist。系啦，即系特約啦， 特許啊，特許啊， 可以特約，突然間好似演員， 好似好臨機飛 啊！呢個名其實應該要 upgrade 下嘅，升你。 即係有個 official 嘅中文名咁樣。 係啊，特許啊，特許工程師啊。系啊，工程师都系特许啊，系啊，系啊，吓，我哋唔好讲呢啲，我哋讲翻今日话题先啦， 系啦，我都要咁多，我系心知科学嘅主持啦， 唔该晒， 好啦，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讲building a team， 系 系啦，嗱，点解我哋唔讲特别 team building 咧？系因为大部分我谂啲人咧会谂起 team building 咧，其实嗱，讲真咧，一般黎民百姓，谂起 team building 咧， 去玩， 系玩。即系啦，其實大部分公司嘅同事覺得，喂，啊 team building 啦，公司 喂食翻餐啦， 食翻餐啊，咩去， 一定好 下 哇 啦，請下 K 啦， 阿媽都食好海鮮啊， 類似啦， 類似，其實食餐飯又叫，跟住有人唱個 K， 咁又叫做 team building 噶啦，咁但係就所以我哋為免咧。即係我哋呢個專業嘅節目嚟噶嘛，咁為免 專業嘅心理學， 講完呢句好似即刻好流， 即係為免大家咁誤會咧。其實我哋就係點樣去 build a team， 而一啲我哋所謂嘅 team building exercise 或者 activities 咧，咁只不過其中一部分啦，我哋都可以會涉及到嘅。而且我哋頭先所講啲一般平民百姓認為嗰啲嘅 team building， 其實某程度上對我哋嚟講咧。都唔係好當係一啲 好 psychological base 嘅 intervention， 即係純粹係我諗係其中一個好細好細嘅元素，關於所謂 team bonding。而且其實嗰啲做法咧，其實都冇 team bonding 嘅。講真，一齊食食餐飯咁樣，大家唔同圍台，咁你有咩 team bonding 可言啫？其實講真，即係大家都係叫做鬆一鬆咁樣 ，hea 一 hea 咁樣咯。 或者係個目標好唔同咯，即係唔同我哋今日講嘅，其實個內容就係點解我哋要抽一集嚟講咧？就係、即係我哋都好想首先即係剖析，其實即係點解要做呢樣嘢咧？其實點樣先可以做到一個好嘅 team 咧？咁跟住有一個比較明確嘅目標咧，咁我哋先至對症下藥嘅，就唔同咧。你頭先講嗰啲咧，就係、大家出去玩係有個共同目的嘅，就係、玩。但係大家可能玩嘅方法啊，或者最尾想得到嘅嘢咧，就多少會有啲唔同。 係啊，嗰啲我會幾 term 佢為即係 engagement 多過係我哋所謂嘅 build a team 嘅嘢咯， 純粹一齊體驗嗰啲活動。 其實係啦。咁啊，build a team 其實點樣另一個 teamwork 咧？ 嗱，即係咁講，即係用一個心理學少少角度去講啦。即係譬如我哋心理學家，係咪先？講嘢有 啲心理學咗成件事， 真係好浮誇。呢個你跌，真係完全冇曬嗰個 credibility 啊！真 係唔係好有 credibility 啊！而家 就係 洗耳恭聽 係 啦，係啦，係啦。 哦，嗱，即係其實心理學家嚟研究人嘅心理啊嘛，係咪啊？即係每個人嗰個心態好複雜，即係好視乎翻佢個動機啊、背後情緒啊、性格等等噶嘛。其實你可以幻想到咧，就係一班咁複雜嘅人，係咪啊？圍埋一齊嘅時候，即係千絲萬縷嘅時候咧，其實成個關係就係你如果要呢班人咧去共同完成一個嘅工作或者一個目標咧，係複雜好多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就美國心理學會咧，即係 ABA 佢哋最近咧都發表咗一篇文章啦，佢叫 The Science of Team 啦咁樣。其實佢都有講過咧，就係話啊，其實點樣先至係一個團隊呢係啦，點樣先至可以係令到一個 team 係比較 work 呢咁樣。咁其實我哋都好想同大家用呢個角度去分享一下嘅咁樣。 我記得咧讀心理學嘅時候咧，就好多時講 individual difference， 即係我哋要 recognize 每個人個個人個體有所唔同啦。咁大家都清楚就 personality difference 啦，個能力亦都有所唔同啦，個心智價值觀都唔同啦。但係喺個機構裏面走埋一齊咧。點樣令到大家真係有共同一個目標呢？就正正我哋講緊 building the team 嘅一個關鍵啦。咁頭先我都聽講咧，從心理學角度去睇啦，其實心理學角度好似都有啲 model 去講呢回事嘅，係咪啊？有個 A、B、C 係咪啊？ 即係其中一樣嘢咧，就即係頭先 APA 嗰個文章佢裏面講過啦，提出一個 A。B.C. model 啦，咁其實大家都好熟嘅，即係講緊咧就係一般，即係我哋 training 都成日有講啦，係咪啊？即係你要attitude 啦，個 behaviour 啦，同埋個 cognitive 啦，三個層面啦，去睇點樣令到咧，即係成個 team 咧，佢哋會有一啲嘅 cohesiveness 啊。即係佢哋會有啲共同性啊，令到佢哋去轉變。即係 that's why 咧，其實點解我哋做嗰啲 team building 同出邊你話去食餐飯嗰啲好唔同咧？咁就即係多多少少咧，我哋都會睇翻呢幾個層面咧，係啦，佢哋出現咗啲咩問題，然之後我哋去對症下藥咁樣樣。 係，同埋好似你頭先開頭講，其實都真係有個 purpose 嘅，係即係要解決某啲問題嘅，同埋咧。頭先 ABC model 我覺得係好簡單地基本上我覺得聽眾或者觀眾呢其實就已經可以去跟。我覺得 team building 啲人係睇輕咗，其實某程度上因為 team building 成日都俾人哋覺得就係一個活動，即係咁講啫。講真呢，就算我哋不至於係話頭先我所講嘅 engagement 活動，其實好多 corporate 呢都睇當咗係都係一個 single out 咗出嚟嘅 occasion。咁樣嚟到睇咯，好老實講嘅，其實你話 lead a team， 咁啊其實就係 team building， 即係你要 lead 一班，唔係啦，應該大部分人都覺得翻工最麻煩嘅就係，我自己一個做咪搞掂出去咯，又要成班人一齊 work， 即係咁嗰啲係個情況，即係 應付人煩過 應 付工作， 不嬲都係一定係最煩嘅啦。其實呢個咪就係點樣 build 自己個 team 咁解啫嘛。所以我覺得大家，我覺得今次個題目定得幾好，即係。building 嘅 team 就唔係成純粹嘅 team building 咯。不如咁樣我哋可以講下即係 A、B、C 呢三個嘅方向，其實係咩意思咧？喺 team building 裏邊， 即係其實咧嗱，即係簡單嚟講啦，即係可以從佢哋個 mindset 個層面啦，係咪啊？即係我哋點樣去令到大家個 attitude？ 因為我哋每個人有自己嘅 belief 啊，有好多嘅唔同嘅信仰啊，有好多嘅取態噶嘛，係咪？當你有時你要共同完成一件工作嘅時候咧，你多多少少咧，你哋都要調整翻大家個心態嘅，係啦，即係呢個係嗰個 attitude 嗰樣嘢啦。咁 behavior 就即係比較簡單啦，係咪啊？即係我哋要喺個行為上，大家要有個一致性啦，係咪啊？因為譬如我哋簡單嚟講就係話啦，我要做個 project 嘅，係咪啊？咁大家分咗工啦，咁我哋個行為就係我哋盡量就要令到呢個 project 可以順利完成。咁呢個就係嗰個嘅行為啦。咁而個cognitive 咧就係嗰個層面，就係大家對個團隊嘅認知啦。 我覺得呢個係通常會涉比較少涉及嘅，係咪 A、B 會多啲 ，C 係多少少可能 elaborate 下，可能會好啲。 即係可能就係話啊，究竟我 覺唔覺得我做咗呢樣嘢，我就 belongs to 呢個團隊咧？咁樣樣係啦，即係我對於呢個團隊嘅認受性有幾高咧？係咪啊？同埋大家有冇一個嘅 norm 可以有跡可尋咧？咁樣樣 其實呢個都會唔會少少嚇，即係未至於係話一間公司就 organizational 即係 culture。 嗯， 呢個可唔可以講係一個 team 嘅 subculture 或 team 嘅 culture？ 都可以咁講嘅，係啦。嗱，譬如你用翻好簡單 Tubman 嗰、那個，即係嗰、那個 development 個 stage 誒、team development 嗰個幾個 stage 啊嘛，係咪啊？係啦，即係好簡單就係話你喺嗰個 norming stage 係咪？即係大家有唔同嘅信念係咪啊？我哋本身有好多唔同嘅行為，然後咧我哋本身有好多唔同嘅認知。系啦，你要点样可以慢慢成为即系有一个嘅 norm 系喺呢一个团队里边，然后出现咗啦。哦，原来哦，大家夜晚都中意睇嗰个咩全民造星嘅喎、哦，咁原来哦，大家都中意追韩星嘅喎、哦，咁样样慢慢其实你会有一个嘅共同嘅。嘅想法啊，或者你係有一啲嘅行為啊，哦，夜晚大家都要十點半咁就開電視，或者你有個認知啊，就係話，喂，大家原來都追呢類型嘅嘢喎，我哋有啲共同嘅話題喎，咁整體咧，其實個團隊就慢慢出現咗啦，係咪？咁呢個簡單如呢個咁嘅地步，其實就係頭先對應翻就係話，哦，食餐飯啊，去個旅行啊，唱個 K 啊，其實就係。在呢個層面上面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同埋呢度 ABC 是一個某程度上是一個覺得係少少 vertical 嘅層面，即係你嘅 A 嘅情況係點 ，B 嘅情況係點 ，C 嘅情況係點。其實都仲有一個厚度咧，就即係話你係想係要 cohesiveness 咧，即係話 ABC 是一樣啊，或者係相類似啊，定係你想 ABC 喺個團隊裏邊咧？大家都會有個不同在度，又或者可以咁講嘅，有幾多嘅 A、B、C 係想佢個團隊裏邊係有 align 嘅，有幾多嘅 A、B、C 喺個團隊裏邊咧係想有 diversify 嘅，係咪？即係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喺團隊裏邊， 都係個 art 咯。 係啊，其實都係要諗。即究竟是會怎樣，即不是單純純粹 ABC 的一個情 況。我在想呢，其實是即 A 可以有不一致的地方的，但是呢就B 可以 somehow 都會有一個嘅分野嘅，即係好似 Belbin 係 啦，即 係 of labour 咁。係 咯，即係 Belbin 講嘅，即係 team role 都有好多種噶嘛，係咪啊？但係你 cognitive 方面咧，係你要有一個嘅認知，就係話啦，我哋係一條 team， 我哋係一個嘅團隊，而呢一樣嘢咧，其實喺 team building 入邊咧，亦都係。真係最難做到嘅一個部分咯，係咯，我自己覺得 係咯。我自己咁睇咧，其實就係一隊 team 咧，肯定有一啲共通嘅地方，即係有啲 commonality 啊，或者 core 嗰啲嘢，大家同 share 啦。就正如我哋頭先所講 quality 嗰啲嘢啦，即係個 identity 啊，我哋個個 belongingness 都係歸於隊 team， 大家有個共同目標啊。但喺外圍，我相信都有好多係 individual difference， 同埋有自己 allow 大家嘅 difference。因為都講過喺度 team 其實有 diversity 咧係好事嚟嘅，因為喺唔同嘅處境、唔同嘅 scenario 嘅時候，大家有唔同一啲睇法，係正正咧令到個團隊咧更加可以發揮得到。咁所以我覺得就有啲係 core 啦，正如頭先所講，有啲係共通，有啲係有 difference 嘅。咁呢個 difference 正正亦都可以大家有互補。可以互相咁樣去提醒，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我好記得以前做嗰個 program 咧，就講到求同存異、換位思維。不過依啲咧，稍後再同大家分享啦。咁啊，頭先都講到咧，即係除咗依啲 A、B、C 嘅特質啦，從心理學嗰度啦，咁頭先啊 Fiona 亦都提到咧，即係一隊團隊嘅建立咧，都分好多 stage 喎，係咪啊？ 係啊，即係阿 Tubman 嗰個四個 stage 啦，冇記錯，第一個就係 longing， 即係 一個 forming， 第一個係 forming 先， 最後先 longing，form 咗，跟住 storming， 跟住就 performing， 跟住之後 longing， 跟住有啲就 transforming， 仲有第五個添， 係啦，有啲叫 adjoining，adjoining 就係結束啦。 但係呢兩個係咪啊 Tubman 嘅？ Tubman 就應該有 adjoining 嘅，即係話完結啦，即係佢預計有啲團隊咧就唔係永續，咁可能有完結嘅。不過一般嚟講都係四個 stage 較為普遍啲。 近代少少，我見到有啲就講 transforming 嘅最尾個 stage。 嗯， 係啦。 咁通常都有人加上去嘅，係 幾多版本又是最尾個 stage。 順手啊！ 即係我哋應該最多讀嘅或者點樣嘅，最少就係四個 stage 啦，即係就係頭先 forming、storming、performing 同埋個 norming 四個 stage 啦。其實呢四個 stage 咧就係你諗下，即係令到其實標個 team 咧係。是真是一件複雜的事的、 嗯、 即是有剛才 ABC 應該要怎樣去打造這三樣東西、 嗯、 跟住當中你要 diversification 還是要 cohesiveness、 嗯、 那這裡還是兩個情況之下怎樣去共存、 嗯、 跟住還要看看自己的 team 究竟是在哪一個 stage， 因為你在哪一個 stage 裡面呢，你 attitude 可能會有不同， behavior 一定是會有不同、 嗯、 cognitive 是一定都會不同，即是這個的情況。 所以呢其實呢你要做 team building， 我們經常都說做 team building， 即是無論在公司裡面也好，或者是譬如你們接到客戶的要求也好，這樣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找清楚究竟譬如你的團隊究竟即大概是在什麼情況，而你最大的最大的困難是在哪裡、嗯、你一定要找到這些這樣痛點這樣才可以對症下藥咯、 嗯 嗯、我就即你知道坊間有很多公司呢就很喜歡、嗯哎、總之有你沒你一班人玩個遊戲啦、嗯、玩完個遊戲大家就標到個 team 㗎啦，嗰啲咁即坦白講句呢，嗰啲就即係 happy shit 就好 happy 嘅，係啦，因為大家玩完啊嘛。咁、嗯、但係咧就、嗯、即係嘥咗啲錢嘅，我自己覺得係啦。 就真係睇下佢點咯，有啲人真係有啲人真係想搞一單嘢咁樣咯，咁我都唔介意啦。 係咪？但係有啲咧就即係有心理學家主導嗰啲公司又好啲嘅。 係啊，即係就算搞一單嘢咧，嗰單都唔同啲嘅，即 係係啊，即係識得對症下藥。 係啦，但係就我覺得咧，其實而家大家好簡單地有呢兩個框架咧、 嗯， 我覺得幾好嘅。 嗯， 即係講真咧，如果真係大家聽眾或者觀眾係睇到或聽到嘅話咧。你真係自己要去 manage 出個 team， 你而家要build好啲啦。其實頭先嗰兩個咧，我覺得已經講咗兩個幾好嘅一個 self assessment 嘅 dimension 咯，即係話你先去睇下而家你自己嗰個嘅團隊係發展到喺邊一個 stage 先， 大概啦， 大概係邊一個 stage？ 因為其實咧嗰四個 stage 咧，就算喺 by research 其實都可以係。即係 interchange 嘅，即係意思佢唔一定係 progression， 佢可以係 recession 嚟嘅，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啊嘛。係啊，甚至乎 你 storm 完之後散咗， 有跳添，因為你一有個新 job 嘅時候，新 task 你可能即刻跳又跳翻去， 唔 係 亦都唔排除不斷有 in and out 嘅。咁你又不斷有呢啲 longing、storming 嘅情況出現咯。去到咁上下先真真正正 perform 嘅情況，加上對 team 亦都。好 dynamic 啦，因為每個人的 personality 啊能力有不同，又會加埋嗰啲動態，大家嘅 interaction 出現咧，亦都有不同嘅形態會走出嚟。 係啊，同埋就嗱，當分咗喺唔同嘅 stage， 係 跟住其實亦都可以睇翻喺嗰個 stage 裏邊、嗯、A、B、C 係邊一度出咗問題咯。 嗯， 係即係每一個 stage 都有每一個 stage 嘅 A、B、C。 係， 其實我覺得咁樣嘅情況，我其實可以 develop 個。 program 咯 ，assess 雲 啲， 唔啱啱唔識啊！想睇啊嗱，誒頭先有提過啦，有啲就話啊，類似搞場活動咁啊，做咗類似一樣法事咁啊，輸肉曬啦。咁我都遇過有啲即係 leader 佢都幾有呢個醒覺性嘅，對於 A、B、C 佢都有啲理解啦。佢亦都好清楚對 team 去到邊個 stage 咧，就成日揾 training 部門嘅同事，有陣時揾到我哋咧，就去幫手。而家講到明咧，就係去。forming 噶啦，因為大家都申請翻嚟，原來發覺大家都好多 difference 嘅，尤其是價值觀嘅 difference， 咁就想搞啲 team building program， 就唔係一劑過，係一連串咯。咁就希望做好鞏固工程，就係、是、由嗰個 forming 做起嘅。 不過如果係咁做，係真係幸福嘅。我覺得都會少。 係你個幸福係接嗰個同事幸福， 一定係諗住大部分人諗住一劑搞掂曬，由 forming 去到 longing 嗰只噶嘛，係咪？啊，不如咁，我哋先咁樣先。 係， 我哋都要同大家解釋下咧，點為之嗰四個 stage 嘅？即係我即係因為可能對即係我哋嘅聽眾未必會知道。 有。 好啊，嗱，首先咧 ，forming 啦 ，forming 就係一個組成部分啦，啱啱初組成嘅時候就係埋班啦， 咁你梗係有個 leader 啦，跟住又揾啲幫得手嘅同事，又或者申請翻嚟嘅 member 啦，咁大家咧就開始方隊 team 一個混沌嘅狀態。 係啦，咁啊方隊 team 嘅時候，好多時就發現，咦，原來有啲價值觀 difference 個做嘢個取向都好多唔同喎。就有可能出現一個叫做 storming 啦 ，storming 呢個字即係我哋譯翻嚟係類似風暴啦，即係大家都有啲 conflict 嘅，亦都可能出現個情況咧，就係不打不相識啦，嚇咁啊識咗之後就開始夾噶啦，咁所以咧可能出現個情況有啲就會去到 longing 都唔定嘅嚇，因為傾完啦，拗叫完啦，咁有啲唔啱嘅咪走咯，咁啱嗰啲咪走埋一齊咯。咁開始有個 longing 出現嘅，咁 longing 出現嘅情況咧，就係造就咗個 performing 啦，嚇，跟住就 performing 啦。咁 performing 有可能咧 ，perform 嘅時候就一路喺度 long 緊都唔定噶，嚇，規範咗邊啲係一啲 best practice 啊，我哋行為準則係如何啊，價值觀又點啊，我哋因為到團隊奮身噶，我哋冇我依回事噶，係我哋依樣嘢喎，咁就變咗可能係 longing 嘅，咁一路去 develop 咯。咁呢個整體嚟講啫，就簡單四個。 所以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係，雖然阿 Tubman 佢嗰度咧喺 Longing 同 Performing 啫，係有一個進程嘅。但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幾 係有陣時有啲循環。 其實我覺得都幾循環。 係 dynamic 嘅，其實係 嘅 dynamic 嘅，即係其實 perform 跟住又突然間有個新嘅 Longing 出咗嚟，跟住令到有另外一個 perform。但係呢一個又唔算係一個重新嘅 task， 即係個嘅一個情況， 係 純粹係一啲 adjustment， 係冇錯。 咁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好多時跟住，如果遇到有 changes 啊，突然間或者要做啲新嘢，又或者跟其近我哋就遇到一個，關於個銀行，即係將一班 operation 嘅同事咧，係轉咗去做 service。 哦， okay, 其實都幾大鑊，即係 OK。 唔係因為其實講真咧，之前咧都仲有一間嘅銀行咧都曾經試過， 係 佢就喺大家都係喺呢個叫做 critical 嘅時期，因為嗰個時候咧就係喺應該2003年啊 ，SARS 咯， 零八零九，係啦，冇咁多，即係佢其實就係因為 次案，即係次案階段， 佢其實又係將一批咧就係嘅同事咧轉咗去做前線 retail， 係喺 retail 裏邊咧就負責做 CS。 OK， 係 啦，即係增強多啲 CS 嘅人，類似咁樣，咁都係一個啦。即係通常如果係咁樣，跟住 form 一個新 team， 係， 咁你就會去翻個 forming， 係 嗰個 stage， 又基本上又重新嚟過啦， 係啦， 咁嗰只嘅情況咯。所以就係呢個嘅階段，或者係有太多新人入嚟 turnover 太高啊，呢啲嘅情況咧，都會可能去翻 forming 嘅。係，咁啊，等一陣我哋其實都可以講下咧，即係例如。根據呢四個 stage 啦，我哋點可以去做啦？跟住 A、B、C 方面，其實我哋點樣可以做到啦？從而可以真係可以 build 到個 team work 嘅。OK， 好，咁我哋就第二節翻嚟嘅時候再傾。 好。 一分鐘培訓者兒。 如果你話人係一個好複雜嘅動物，咁要將咁多咁複雜嘅動物放埋一齊。建立一个成功的团队，可想而知是几咁困难。培训导师在建立团队方面，其实可以担任很多不同的角色，除了可以设计各种不同的活动，加强众人的沟通之外，在心态方面，我们也会尽量令大家明白信任的重要性，培养一份bonding。不过我觉得了解队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才是建立优秀团队的关键。如果我哋冇办法了解组员嘅内心世界，化解当中嘅矛盾同埋心结，其实无论做几多活动，效果都只会系事倍功半。喺呢方面，同 HR 嘅紧密合作就非常重要啦。而我哋都不妨趁呢个机会，亲身感受一下点样建立一个亲密嘅团队，可能喺设计课程方面会有更深嘅感受噶。 Hello， 咁啊，到我哋深知科学里边嘅企业大学堂嘅第二节啦。咁我哋今日个题目咧就是 build team， 系啦 ，build team。咁啊，唔系 team build 吓 ，build 个 team。咁咧，我哋之前咧就讲咗，其实都讲咗个 framework， 其实简简单单都几好用嘅。 系 少少会 cap 一次啦，即系话我哋可能系根据 Tubman 嘅四个 stage 咁样，你根据翻呢四个 stage forming、storming、longing、performing。 咁跟住咧去睇下自己嘅 team 咧喺邊一個 stage。 嗯哼， 嘅每一個 stage 裏邊嘅 A、B、C， 係啦，attitude、behavior 同埋 cognitive 咧，你係可以點樣去做？而 fit 翻個 stage 嘅，大約就會係咁樣。咁我哋不如呢一 part 裏邊就講下實際有點樣去做，同埋有啲咩 case。 好啊，頭先兩位拍檔都講過啲銀行嘅 case， 會唔會八下嚟聽下咧？ 好啊，方明先啦。 好啊，方明， 有冇啲方明嘅 case 你想分享啊 ？Muse 都有嘅啦，但係呢個咧就唔係銀行嘅，就係一間嘅production 嘅公司 ，manufacturing 嘅公司。咁咧佢咧就要佢其實係一個acquire M&A， 係即係一個收購合併嚟嘅， 係 啦。咁佢 知嗰間 係啦，咁佢收購合併咧就由一個可能佢係自己本身係做傳統生意嘅， 係 佢想收購一個咧做一啲比較 tech 多啲啦，或者電子化多啲嘅生意啦。咁跟住咧就兩個合埋一齊咁樣嗰只情況。 OK。 咁其實喺 forming stage 咧，其中我先唔計啲 back end 嘢啦，即係 back end 嘅嘢關於唔關個 team 事嘅。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唔 exactly 啦，即係例如咩 retention package 啊，各樣嘢啊，即係咁嗰啲我就唔當係關於一個 team 嘅合作運作啦。那個純粹係留人啫。係。咁咧，其實第一樣嘢要做咧，就係嗰、那個其實因為嗰時候咧 ，forming 係有一個嘅特別之處咧，就係、是、大家係唔講。 即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因為 forming 其實大家就會鬧嘛，大家就會吵嘛。其實 forming 是大家不講咯， 好混沌， 好客氣咯，即係好好啊！第一次大家合作，喂，你係點樣啊？即 其實唔講係咪背後個用意就唔想激化大家嗰種憂慮咧？ 佢唔想激化憂慮，亦都唔想有鬧交嘅場面出嚟。所以咧 ，forming stage 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嘅特點嚟，就係大家咧就會好客氣。相對上不會講太多嘢，不會有太多against each other 嘅某啲嘅意見。咁講真咧，都唔係太衰嘅，因為一開頭咧，我哋都想有一個和諧嘅情況。所以咧，通常咧就唔係話 team building， 係搞一啲咧。我哋嗰次咧就搞咗一個好大型嘅叫做播道會啊！我唔知道會唔會咁樣講， 播道會啊！ 即係總之就係係 咪攤開嗰啲啊？ 係可以咁講，即係同所有嘅 key staff 係 又唔可以叫 key staff， 其實都好 幾百人嘅，即係所有 staff 啦。 因為咁 key staff 咧係會講嘅。 OK， 所有又唔係所有，因為佢所有有成千幾二千人。 總之 staff 同啲 staff 啦， 有啲人啦， 同啲 staff 啦，係咪？ 總之有啲人，總之有冇 hea 到咁樣先？ 總之同啲 staff 啦，係咪？ 每一個 department 或者每一個 section 裏邊嘅 代表。 代表代表 ，OK。 咁咧，咁跟住咧就一齊喺度，就同佢哋解釋翻喺呢個 M&A 裏邊究竟發生啲咩事，點解會咁做，未來會點樣 preview 一下個未來，當然美好到不得了嗰只噶啦，係啦。咁當然佢Q&A 去答一啲問題，咁咧喺 forming stage 咧，其實係唔會太過多 Q&A 嘅。我的意思咧，即係 Q&A 咧係唔會咁樣出，除非有工會。有工會，佢當然就會出 Q&A 啦。如果唔係嘅話大家通常就會私底下先至問翻，唔知自己以前嘅上司啊，叫佢去探下路啊咁嗰只。咁所以咧喺呢啲大型會咧，我哋就會叫做唔係做馬嘅，但係就會自己創啲 Q&A 出嚟咯。 哦 ，OK。 即係其實真係主持去問翻佢啊各樣嘢，因為你叫同事問咧。企起身問嘢一個咧，大家都覺得佢一定係走硬嘅咯，即係你明 嘅， 即係一定係唔會出場嘅。咁就會係用呢啲咁嘅情況。咁跟住我哋就會用一啲叫做可能不記名啦，或者係一啲私人嘅 interview 去收集問題咯。咁當然啦 ，M&A 嚟嚟去去啊，會炒人啊，兩間公司合併啊，人手嘅調配會係點樣啊？類似呢啲咁樣去解答。 你 remind 我都好似參加過一個 project，但係嗰陣時仲係即係僆仔啦咁樣，因為就一個都非常大型嘅合併啦，係啦，就係、是香港兩間主要嘅鐵路咁樣啦，係啦，即係當其時咧，咁我哋就即係幫手一個 project 咁樣啦，咁我都印象中都記得，但係當其時咧，佢哋就一嚟 resource store 啦咁樣，二嚟就係一個都幾細幾嘅一個合併咁啦，對於 即係當其時嚟講咁。咁所以咧嗰陣時就 involve 曬，根本就所有人、所有 sub 嘅，就做咗好多好多嘅 section 嘅。咁、其實個方向都好接近嘅，即係其實就係主要就係即係 transparency 啦，係咪？即係我盡量可以俾你知道嘅 information 都會盡量俾你知啦。即係去調整翻佢哋嗰個態度對呢樣嘢就唔好太過抗拒啊咁樣啦。另外就係我諗喺個 cognitive 同埋 behaviour 嗰度都輕輕有一啲嘅規範啦，係咪啊？即係譬如就係話嗱，其實即係你即係嫁咗過嚟㗎啦。係啦，即係以後有啲咩嘅家規你就要守啦，咁樣樣有啲咩要做，我哋有啲咩嘅 core value 係呢間公司嘅，希望喺嗰個認知方面去話到俾你知，就係話嗱，你入咗門㗎啦，咁樣樣。咁但係由佢哋都有啲玩啲遊戲嘅，但係就好輕劇咯，即係啲 ice breaking 啊，咁即係俾個機會大家。傾下偈啊，即係咁以做即溝通下啊。咁但係當其時其實咧，我覺得其實有一個比較深層次嘅 challenge 嘅，就係點解咧？就係話都話嫁過去啊嘛，即係有大同細之分噶嘛。其實係啦，咁咧其實就呢一樣嘢咧，我而家睇翻轉頭咧，其實佢哋就冇。好主力去解咯，可能就係即係當其時我 involve 嘅只係喺一個好初步一個forming 嘅 stage 咯，咁其實就即係冇解佢哋呢個心結嘅。 係啊，呢、這個喺 forming 裏邊其實要解呢啲心結嘅。如果唔係嘅話，呢啲心結咧積落嚟咧，我覺得咧一係去到storming stage 咧就會爆得好勁，一係咧其實就唔會爆。就會散。 不過我聽你兩個咧，都不約而同講緊個情況就係 M&A 嘅 situation 啦，係咪？即係 merging。咁同埋咧，我反而覺得咧，兩間機構咧，或你提及到嗰啲機構咧，都有著意去搞呢啲咁嘅活動，或者叫一啲溝通大會，就亦都俾都哎呀雙向啦，係咪？咁啊俾大家有啲溝通，咁都俾咗個機會你哋講咯。咁你哋冇乜點講，或者啊想講嗰啲人又唔講咁樣。咁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嘅，我覺得即係對啲員工，唔係嗱有個咁嘅會俾你哋噶。嗱，我試過類似一啲咁嘅經歷咧，就係喺銀行噶啦。咁啊兩間銀行，不過咧一個做大，一個做細嘅。其實一個就 subsid， 一個就類似 parent company 就 merge together。咁咧我就冇遇過你哋頭先所提及到咧話有啲溝通大會嘅，即係都唔會解釋點解 merge 啦。咁可能都係 under 同一個 banner 啦。即係同一個品牌啦，所以就唔需要解釋啦，都唔定啦。又或者預計咗越解釋啲同事咪 step 更加多嘢去問咯，咪有啲嘢解決唔到嘅，真係尤其是喺 forming stage 嘅階段，咁就純粹咧就講咗一系列啲活動嚇，佢係真係有啲俾津貼咧，就係俾同事 counterpart 嘅 team， 即係 parallel 嘅 team 咧，就大家係食飯嘅，真係。咁大家藉著呢啲機會咧，就大家溝通。好啦，呢個一個部分嚟嘅。與此同時咧，我哋 L&D 咧負責真係搞一個 program 咧，就係頭先我都講咗咧，就係求同存異、換位思維。呢個係行長咧擺落嚟嘅一個佢個 motto 啊。佢就係希望藉著一啲一系列嘅 team building program 咧，就係叫求同存異、換位思維。咁我哋就 base on 呢樣嘢咧，就係諗一啲 program 啦。咁呢啲咧，可能日後再同大家分享。不過我會欣賞咧，你哋都有啲溝通機會。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冇依個溝通環節㗎啦。一埋位係要結婚㗎啦，咁係㗎啦，坐埋一齊㗎啦，咁就咁。係 啊，即係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咧，傳統大家聽嘅所謂即係 team building exercise 啊，或者 activities 啊，其實我覺得係 forming 係最多嘅。 係。 即係嗱，無論係嗱，頭先我哋講一啲就係即係機構當中嘅大單嘢咁樣啦。咁的而且確係有啲就係真係個forming咧係新嘅 team， 或者個 team 要 take up 一啲新嘅 business 或者係responsibility。其實都幾多嘅，例如啦，你可能如果喺做銀行又好，保險公司又或者某州冇其他銷售，其實 distribution 孭多幾條，嗰啲就其實好多就係呢啲有啲 forming 嘅 stage 嘅。咁我認為 forming stage 其中一個就係，如果綜合翻咧就係用一啲嘅方法，唔需要佢哋當面出場嘅，elicit 佢哋嘅 concern 係啦，即係令到佢哋一啲 untold 嘅嘢咧，就睇下點樣係秘密地 elicit 咗，即係可能一對一啦。或者啲小組嘅傾談啦，咁 release 咗出嚟先，咁跟住咧，其實我覺得 A、B、C 咧，喺呢個時候咧 ，B 唔係最緊要嘅 A 都仲未係嘅，我覺得 C 係緊要嘅，即係就頭先就嗱， 大家攞認同啊， 嗰個 identity， 即係其實咧好多時咧，如果公司壞咧，就會整啲筆啊，整隻代表我哋合併嘅標啊，類似咁樣嗰啲嘢㗎嘛， 整件 T-shirt 啊 ，T-shirt 啊，嗱，我覺得咧，如果係自己嗰個 team 嗰個情況咧，可以係呢啲 activities， 跟住我覺得都可以嘅，即係一啲少少嘅禮物。其實最好就擺喺個台頭嘅，跟大家都會記得嘅，或者一張合照啊。不過合照相簡直就好太老土，即係類似啦。即係總之你揾嘢咧去令到大家見到呢一樣嘢就記得我哋係一個新 team 啦。係啦，我覺得呢一樣嘢就會緊要啊。 即係方名其實就唔難搞嘅，其實通常坊間成日點解啲 HR 啊各樣公司話要搞 team building 咧，就係、是、一定係喺咧呢個 storming。系啦，或者 norming 嗰度出事嘅啫，系咪啊？即系大家做做下嘢，咦，发现好似黐唔埋，倾唔埋班，闹交咁，跟住咧就好中意就话啦，喂个 department head 就话，喂你唔系几掂佢哋班人，你可唔可以搞少少，譬如 team building 嗰啲咁嘅嘢啊？即系令到佢哋和谐晒啊，咁样样，即系通常都系咁样样噶嘛。 所以就嗱，其实咧，如果当我哋做法嘅时候，可以系讲真咧。我哋真係做唔同做法嘅，縱使咧個 client 可能 request 嘅時候咧，佢係 request 一個想做 forming 嘅方法去解決 storming and norming 嘅 problem， 係咪？即係其實好多時咧係咁噶嘛，嗰啲話山頭主義啊嗰啲全部就係 storming and norming problem 嚟噶嘛。咁但係佢又想整個 team building 就以為係 forming， 不過咁樣嘅，即係我哋嘅做法就會咁。我哋私底下其實都一定係做咗一個，其實某程度上我自己會覺得嗰個係一班人嘅 training。是就住一個 issues， 而即係佢唔係擺一個題目，好似我哋 classroom 咁擺一個題目，佢唔係，佢亦都唔係好似 forming 裏邊嘅 team building， 我哋志在認識雙方，更加深層啲，亦都唔係呢件事，我哋係例如，我其實我強中有一個做過咧，有一次做過 management consulting 咧，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 finance 同埋 procurement 嘅一個咁樣嘅問題。咁啊，佢個問題好簡單嘅啫，就係 procurement 亂咁買嘢啦，而亂咁買嘢嘅原因咧，都真係匪夷所思。咁我諗你知道個匪夷所思，我嗰個意思喺 procurement 仲係一個開發緊嘅， 乜差都買咁啊， 我哋嘅偉大嘅地方，即 係 OK， 你就會知道即係佢係你諗下就係一個 有錢咯， $5,000嘅 senior manager procurement， 佢有好大權力呢度。穿得好光鮮，你就會知道個問題喺邊。 哦，係 啦，咁所以咧就要解決啦。當然啦，這個唔係我哋要解決問題，我哋要解決問題咧就係點樣 control 得好啲。咁佢自然咧，佢自己去諗啦，即係究竟 under 咁樣嘅 control 之下，佢會點樣去做？咁我哋要解決呢個問題，這個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個 storming 嘅問題啦。咁我哋嗰時做咧就係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叫做一個咩 expectation gallery， 其實唔係 team 嚟嘅，即係冇所謂 bonding。跟住咧，其實我哋係好講，我哋連埋兩個 department 咧，通常都係咁噶啦，即係有兩個 department 係無辜地拉咗入嚟，要嚟 臭腳， 要臭腳。 邊兩個 department 啊？ 唔係，即係嗱，本身就係 finance 同 procurement。其實呢件事唔係香港啦，大家知道。嗰兩個係要嚟臭夠腳，即係等於就係，我想搞個 Fiona， 唔得，淨係搞佢咪揚曬，搞埋阿 Chris， 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臭夠 咁啊，做場戲咁啦， 係啦，跟住有埋 CS 啊，咁嗰只， 即係唔好太揚。 唔係，佢哋都會做過 training 嘅，但係問題唔喺佢哋度。但係當然如果解決呢個問題，佢哋都會受影響，係咪？即係佢哋一定都會受影響啦。咁跟住咧就係、是做一個咧，就係話每一個 department 對對方係有啲乜嘢要求。 OK， 係啦。咁跟住就究竟邊一個要求係最 key 嘅要求？跟住一定要就要落實嗰個要求，而每一個客上家同下家就一定要做到。 OK， 即係類似做呢一個咁樣嘅情況。不過當其時有個好處咧，就係我覺得。in-house 呢啲咧，你好難跟進，大家同事嘛，嗰時做 consulting 咧就好易跟進，係因為喂， 即係 for party 五個月、三個月，你一定要死都死俾佢啦，同埋出錢嘅公司一定會喂你點樣死俾我，跟住一定去 book 啲同事，一定都會做到咯，你明唔明？即係我覺得 external consulting 做呢一樣嘢係有呢一個好處，即係幫到 in-house 同事，因為一對嘢對我六個月之後走噶啦，我依家嘅時候梗係逼你啦。係啦，咁嗰只咯。 但 Muse 你提到嗰個咧，我聽落去就似乎部門與部門之間可能有啲 conflict。 啊、大家的 expectation 不是很 align， 咁就直著咧揾 external consultant 就做啲 intervention，so that 咧就 align 大家 expectation 同埋點樣 fulfill 大家最 priority 一啲 expectation 啦。你類似個 case 又聯想到咧，又係做 lean 嘅時候咧，咁咧就係、是前線同後勤啊，唔係好 align 嚇，特別係 sales 嘅同事就。講某啲部門，舉個例子啊啊 IT， 哇點解你設計嗰啲咧嗰啲POS 嗰啲系統咧唔係好 work 喎、哦，唔係好順暢喎、哦，咁咧嗰間機構咧就嗰、那個 CEO 其實有翻咁多魄力嘅，佢點樣做 team build 咧？其實係咪係點樣 build 個 team 咧？佢就要做 rotation， 嗯 嚇，咁、啊、就係後勤嘅同事 IT 啦，其中 part of it 後期咧就擴散到所有部門嘅。就 IT 去到前線做 sales， 咁就開始明白啊，係喎、哦，原來你要呢啲制 嘅。其實呢個方法都幾好嘅。 係啊，哦，原來你要咁嘅，哦，原來嗰個退款就要咁樣搞，咁就多咗 understanding。好啦，咁佢又避免咧，淨係針對某啲部門咧 ，sales 嘅同事亦都搬翻後勤做 rotation 咯。哦，先明白原來要花咁多 effort 去改個系統嘅，咁、就發現咧就多咗好多呢啲 understanding。後期就唔係淨係個別部門啦。連我有啲朋友係做 HR 做 L&D 咧，佢設計一啲課程啊，或者係 HR practice 咧，佢都要去個前線度做個 sales， 跟住佢先知道哦，原來 commission 就係咁樣嘅，或者咧教嘅課程係咁樣設計先真係幫到佢哋嘅。咁好多同事佢哋話做完啲 rotation 咧，大家 understanding 係多咗嘅、 哦。我覺得做到 rotation 係 啊 係好嘅， 係啊非常好 嘅。如果有一隻咧，佢係佢嗰個 storming 係輕強啲嘅，即係冇頭先。你見頭先部 Q 唔同 financial 係 鬧大，即係 個衝突比較大，輕強啲嘅咧，其實咧類似阿 Chris 頭先嘅 rotation，但係其實就係、是一個咧就叫做少少嘅 training， 即係類似咧就係、是、我呢個 department 做一個少少嘅 sharing section， 係一個你哋 department 嘅 meeting， 跟住講下我哋嘅做嘢情況會係點樣、 哦， 所以會有呢一個難處，跟住佢哋就講翻佢哋問嘅問題難處，跟住大家調轉又嚟翻一次。你知道咧 ，farming 其實做呢個咧係好少，因為係其實幾用資源、幾用時間啊，嗰樣嘢其實係 farming 方法嚟㗎。我覺得呢一個 係 for hanging 嘅 issue 依、這個 exactly 又係又聯想到真係銀行就好多做啦，後期就發現呢個情況，因為佢制定政策，即係譬如話今而家十二月或者十一月啦，佢都諗定出年係點啦，咁佢又需要其他部門 support。以往就各自各制定嘅，咁跟住你咪 support 我咯。咁後期發現好大問題喎，大家 team 唔係好 work 喎。咁即係制定個過程當中，唔係制定咗喎，係制定過程當中咧。譬如十一二月，咁嗰啲部門特別係前線同事個主管啦，通常就會去到後勤，譬如 HR 啊、L&D 咧，就會同佢講：我哋嚟緊會做呢啲嘢，你哋點樣會 support 我哋啊？咁啊，後勤同事就會講：我哋有啲咩做到，同埋未必做到，或者遲啲先做到。咁呢個後來就 smooth 咗好多嘅，令到件事。如果不是之前咧，就好多 argue 嘅。 所以其實喺呢個 stage 嘅問題咧、啊，其實係多，我覺得係係、attitude and behaviour。 嗯哼， 係、 即係多少少咯。 係啊，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溝通，就係 A 同 B， 同埋嗰個協作咯， 係會多啲。係啦，其實會 fin team 嘅 storming and norming，其實我覺得都係相類似嘅、做翻頭先嗰個就係話我點樣 understand 對方，即係對方 share 翻佢嗰個 issue。或者是如果嚴重一點的用一些的形式將個 issue 浮面跟住怎樣去解決，或者是多一點點的、就是如果 within team 都可以自己定一些的 charter、就是說、我們現在的 team 如果要講意見的講意見，其他人就要怎樣怎樣去做、即是類似這樣，可能是避免了某一些的、紛爭、或者肯聽人家去講話，就是定一些 charter 或者簡單一些的 rules and regulation 令到件事是可以交流得係比較大家 open 啲嘅情況咯、 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有啲新官上任啦，即係新嘅 head 上任，佢都想加強對大家之間認識咧，佢就開始多啲用一啲 psychosocial metric 嘅 assessment 啦、，DIS 啦、MBTI 啦，佢就想了解一下佢啲屬員咧究竟個脾性特性係如何。咁亦都有啲較為 open 少少咧，就都互相公開。 其實呢個都好。 係啦。 Chris 講呢句咧，其實我都覺得咧，其實做呢一樣嘢咧，其實喺storming norming 咧係好過 forming 嘅。喺 forming 其實知道大家咧係仍然好客氣嘅。當大家有鬧交啦，你先至 understand 到哦，原來 大家係有唔同嘅性格。 原來佢鬧人就係溝通嘅一個方法。係 啦，跟住佢就 understanding 多啲，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啱。 係。 最後少少啊，我哋揀 learning performing， 嗯， 會產生咩問題？通常會點樣去標個 team 去點樣做咧？ 我自己覺得咧，就你去到已經有個 learning 同埋一個 performing。 其實你公司都幾 learning performing 嘅情況喎。 總有一啲問題，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即係apart from 即係而家你拆開咗搞到唔記得想個乜添，真係好鬼衰。 嗱，唔係幾 long 係 performing 嘅， 係啦嗱 ，performing 有佢 performing 嘅問題嘅，即係例如就係話大家可能嗰個思考模式會比較太一致啦，即係啲嘢太自動多啦，你會冇咗個 creativity， 冇錯冇錯， 係啦，同埋你會冇咗嗰個即係嗰個 diversity 係啦，即係冇咗嗰一樣嘢咧，咁啲嘢咧就會好死舊啊， 好 死板 啊， 係啦。That's why 有時就係一個 team 咧，你一齊太耐咧，其實你somehow需要俾啲新嘅 challenge 佢啊，或者將佢哋再拆開啊，再分開啊，再 form 嗰啲新 team 啊，去俾啲新嘅 task 佢哋啊，咁樣樣咯。 係，其實呢個我覺得非常 關。 其實就我覺得反而 work 得幾多，依家都係香港咧，尤其是真係 long term。即係大家要轉做嘢方法，做唔同嘅嘢。其實咧，嗱加新人係其中一個好嘅 ，reshuffle 個個 team， 跟住咧加新嘅 challenge， 唔係 upgrade 嘅 target，upgrade target 係其實冇乜幫助，即係大家就會嘈。反而加新嘅 challenge， 要佢哋去應付一啲嘅新嘢。我覺得呢個係好過就咁俾個新嘅 process 俾佢，跟住要佢去重新去做咁樣嘅情況咯。咁我哋其實咧就都估唔到啊！即係其實講咧 都有排講嘅， 其實都減咗好多，都仲有好多。 係啊，即係例如有啲咩工具啊，係 啊，啲咩工具 咩 形式啊？其實嗱，最少起碼大家知道咧就係。building a team 咧，其實都真係唔係淨係一個， 冇錯。 我哋即傳統嘅所謂 team building exercise 去做嘅，其實係真係可以係好 science of team 咁樣去做成。 都要對症下藥。 係啊， 冇錯啦。 咁我哋可以睇下下一集或者一集就係唔同形式嘅一啲嘅方法，係點樣可以做到個 team building 好， 係啦，或者 for 乜嘢嘅形式係解決咩問題最好。 係啦，或者大家多啲留言話俾我哋聽，其實你想知啲乜啦，聽啲乜啦。同埋咧，就係譬如公司最近搞過啲乜嘢，究竟呢樣係啲咩嚟嘅咧？咁我哋都可以盡量為大家解決。 係啊，喺我哋個 Facebook 嗰度。 係啦，或者大家面對一啲 challenge 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咧，令到你嘅 topic 咧更加能夠同大家引起共鳴嘅。 OK， 好冇？ 好 ，Thank you very much。咁啊，我哋有機會，下次再見啦。OK， 再見啦，拜拜。